联合记者会，两人承诺在一系列议题上合作，包括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南海、东海以及北韩问题，以确保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未来。菅义伟话：日美对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两国同意有必要同中国进行坦诚对话。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早上十点，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斯东南偏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交通非常繁忙，龙尾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喇沙里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在希福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开。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道因为路陷，而家介乎宝灵顿道至到坚拿道西一段湾仔道全线仍然是封闭。清明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葵青直至到下午5点，永创街、永孝街、永立街以及是部分的永德街、永贤街和永顺街是会暂时封闭。另外，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路之间的一段永基路是改为单程南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日后的防疫措施的放宽会以疫苗气泡作为基础。李生在这里， 我不敢打。林郑是不是想将我们这一班有特别情况的人隔离这个社区呢？ 然后有唐生在这 里，当我去餐厅吃东西，我要给个打针纸去看，给埋身份证去对，觉得个私隐问题是挺严重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净系俾个名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翻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边有咁易？一心想揾快钱，小心上咗毒贩嘅当。 保安局禁毒处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祈唔好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星期六早上11:08，咁啊，天气有多少麻麻地噶吓，多云有一两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嘅风势清劲嘅，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嘅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就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开始今个礼拜嘅10萬8000里嘅节目啦。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 Oh God, I can't 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陈老师。 早晨啊，谭永辉。 咁啊，远在千里嘅事，你不可不知嘅事咧，就有好多嘅。咁啊，有啲系啊好硬性嘅新闻，我哋又会包罗啦。有一啲系啊同文化国际之间嘅不同嘅议题咧，我哋又会希望都讲下啦。今个礼拜都系一个对一啲朋友嚟讲个特别嘅日子嘅开始啦、 伊斯兰教啊，因为斋戒月咧喺13号嘅时候咧就开始咗啦。其实同旧年都差唔多啦，喺疫情期間咧，佢哋嘅一啲以往嘅習慣，例如係一啲聚集咧，咁其實都有所影響嘅喎。咁今年啦，咁就宗教聚會啦，香港呢方面咧就之前就放寬咗，咁所以咧其實一啲清真寺嗰度咧都保持社交距離嘅，都仲可以安排即係啲唔同嘅伊斯蘭教信徒入去啦。咁但係我諗咧好多嘅食飯嘅聚會啊嗰啲咧，真係要注意一下啦。 係啊，咁啱我早個零禮拜。就去灣仔清真寺嗰度同一啲朋友做訪問，咁都問定佢哋，今年嗰個情況點解？第二年咧，即係喺一個疫情之下咧，就過呢一個齋戒月，今個禮拜開始咗，我又問佢，咁其實點樣定啊？咁佢睇個新月。咁原來咧以前咧就真係靠肉眼睇嘅啫。咁去到伊斯蘭歷法咧，第九個月佢哋第九個月嘅新月出嚟咧，咁就開始齋戒月啦。但係而家就原來都用咗好多科技㗎啦。咁同埋睇好多譬如英國廣播公司嗰啲媒體咧，咁佢都喺呢啲日子咧，咁就又會有好多報道。咁深入啲去講翻，即係呢個齋戒月嗰啲嘅背景啊，咁佢哋都會即係信徒們咧都會喺呢一個時間就多啲做一啲行善嘅工作啦。除咗話即係日間有日光嘅時間唔識。之外，仲有一啲即係深層一啲嘅解釋，咁可能都係一種即係對唔同嘅群體咧，即係去解釋翻即係喺個社會裏邊唔同嘅人嗰個習俗啊。 譬如香港，如果你入去重慶大廈啦，咁可能都會見到啊呢段喺齋戒期間咧，入邊都會多咗好多唔同一啲特色嘅嘢食啊，因為佢哋都會做一啲期間限定先有嘅，有機會都可以去睇下啦。 好啦，咁另外今個禮拜當然有相當多嘅新聞啦，我哋一個鐘頭嘅節目咧都會好緊迫咁啊！上半部咧，我哋會講講咧，即係日本嘅首相菅義偉咧，就去咗美國嗰度訪問啦，亦都出咗個聯合聲明喎。咁同埋咧，應間都會有一啲關於氣候嘅環節啦。下半部咧，有好多國際議題咧，其實都同呢個美國政府嘅而家嘅議程咧有相當嘅關係，包括呢一個佢哋烏克蘭目前嘅情況都有多少嘅緊張啊。咁啊，同埋咧亦都有一啲人物檔案咧，會同大家講下一啲嘅特別嘅新聞嘅。 係啊，譚永輝，咁我哋事不宜遲。講啦，今朝早最新鮮滾熱辣嘅嗰個日美嘅美日嘅聯合聲明先啦。咁見到咧就拜登啊同埋咧日本首相菅義偉咧喺白宮玫瑰園舉行嘅聯合新聞會上面咧講到就話承諾未來喺一系列嘅議題上面合作，包括咧應對係嚟自中國嘅挑戰啦、南海啦、東海咧以及係北韓嘅問題啊，以確保自由同埋開放嘅印太地區嘅未來。而特別值得留意嘅就係咧入邊都提到啦菅義偉話咧，日美啊係對於維護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嘅重要性咧達成共識喎。 係啊，咁喺呢一個聯合聲明裏邊咧，亦都係講到咧日美對於維護台灣海峽嘅和平與穩定嘅重要性咧達成共識啦。就兩國亦都同意咧有必要嘅時候咧同中國進行坦誠嘅對話嘅。 咁呢一次咧都可以话系再最近一次要追溯到一啲美日嘅声明系提到台湾嘅问题咧，已经去到1969年噶啦。咁今次嘅美日会谈咧有啲咩嘅焦点咧，值得大家关注。不如呢个时间啦，我哋都请嚟我哋自由评嘅嘉宾啦，就系咧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兼职讲师冯祖健，早晨。早晨，冯祖健。 系，早晨，早晨。 系，咁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嗱，今次美日会谈嘅焦点咧，其实都围绕唔少嘅。头先提到台湾嘅问题啦，亦都其实咧有一啲气候啊，甚至5G 嘅合作嘅。不如简短同我哋讲下今次嘅焦点啦。 其实今次个 聯絡聲明咧，即係嗰個內容咧，基本上就真係好似一個即係自助餐咁，非常豐富啊！即係有關於即係一啲國內嘅合作啦，翻一啲即係國際議題嘅合作。即係頭先即係主持都講到話，即係就翻中國方面嚟講，都即係第一次，即係計52年之前嚇、啊、就講過關於台海嘅即係台灣嘅問題之後咧，即係今次再一次提及翻即係。海峽台海嘅嗰個嘅和平啊穩定啊，即係涉及到一個嘅共同聲明當中。咁但係當然咧，即係香港啦，即係包括新疆都唔係一個即係被省嘅個部分嚟嘅，佢都有一個即係提及到咧，即係都係關注翻即係依兩個地方一啲嘅狀況嘅。咁至於其他方面，譬如話國內方面咧，都係一個即係由始至終或者長久而嚟一個重要嘅部分，就係關於即係尖閣頻道，即係我哋講嘅釣魚台啊，究竟佢嗰、那個即係涉唔涉及到喺即係美日嗰個防衛條約當中嘅保護嘅範疇？當然再一次確認翻下，即係依一個部分係包括在內嘅。咁所以即係基本上成份嘅聲明咧，基本上即係可以一個主軸就係再次係話翻俾世界聽，即係美日嘅同盟個關係咧係非常之牢不可顧，甚至乎可以咁講就係應該會繼續嘅，係向住更加鞏固嘅嗰部分咧係向邁向添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比較一個重要但係即係重大嘅信息嚟嘅。 嗯，今朝早咧就同阿馮祖健啊，當然咧講開日本嘅議題最新鮮滾熱啦，就係呢一個美日嘅聲明啦。咁亦都觀察一下啦，即係各個方面，包括中國方面咧，對於呢一個新嘅變化咧，之後會有啲咩嘅回應啦。咁另外咧，同阿馮祖健都可以傾下好多咧日本嘅話題，例如咧今個禮拜有一個新聞咧，就係佢哋公布咗咧嗰個核廢水嗰個處理。我哋先聽一個短短地嘅新聞聲帶先啦。 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电厂核废水排出大海，首相菅义伟重申会确保辐射水平符合安全标准，并会致力应对谣言。 安全性を確保し、政府を挙げて風評対策を徹底することを前提に、海洋放出が現実的と判断し、基本方針を取り求めまし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达强烈不满。 日方在没有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 南韩国务调整室室长具润哲亦指，会向日本转达国内的反对声音。 오늘중이번결정에대한우리국민들의우려와반대입장을일본정부에전달할것입니다。 电话旁边咧，继续有港大讲师冯祖健喺度嘅，系啦，冯祖健，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你觉得日本咧喺今次呢个时机咧去公布核废水嗰个嘅处理咧，佢对于评估即系周围地方嘅又或者国家嘅反响嗰方面嗰个评估系咪即系都已经做咗足够咗，预咗会有咁都颇大嘅反响咁样嘅？ 嗱，我哋睇呢個即係日本決定用一個方式係去處理核廢水，其實佢可以用兩個大嘅即係叫層面去睇嘅，即係國際上先啦。其實國際上咧，譬如話我哋講嘅即係國際原子能組織啦 IEA 咧，基本上對於佢呢個嘅選擇嘅方向咧，即係選擇方式係冇反對，甚至乎係支持添嘅。其實即係類近嘅處理方式咧，其實唔係淨係日本咧，即係叫特有啊，或者甚至乎專有嘅。因為其實歐洲咧，即係有用挖去即係叫產電嘅啲國家，就好似法國咁啊，佢基本上咧都用咗類近嘅方式去處理一啲嘅核廢水嘅，所以即係唔係一個我哋講啦，即係日本專有嘅處理方式。但當然啦，即係從一個細啲嘅層面，地區性咁睇嘅時候，都當然即係佢涉及到係喺周邊國家，中國啊、南韓啊，即係當然個反響一定好大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從翻整一個嘅一個嘅事情去睇嘅時間，即係我會覺得嗰個叫做理解開到叫毀譽參半咯。當然。即係日本一定要去諗翻，就係周邊國家對於今次佢選用呢個方式嘅時間嗰、那個反響，會唔會影響到之後嘅即係同佢哋之間嘅國家關係嘅建立咧，或者甚至乎發展咧？我相信呢個係日本政府一定要去處理嘅問題嚟嘅。 嗯，但其實譬如睇翻日本國內嘅民情，其實又點睇嘅咧？因為日方而家根據你資料，其實都相信咧，如果廢水譬如喺稀釋之後，其實個排放嘅輻射嘅值咧，其實可能咧都係有睇翻咧各個國家嘅核電。厂的排放量所定出的标准的嘛，但市民呢就似乎啊不是很相信这些的讲法啦。另外呢就亦都是呢见到呢日方那边有做一个吉祥物、一个村的吉祥物的公仔来到去宣传、怎么去看他这个一个公关的手法呢？ 嗱，咁啊，吉祥文先啊，即系我都会即系有少少打个突，即系好似将件白事咧变成件红事去办。即系当然，即系后屘即系负责担当嘅，即系负责嘅嗰啲大臣都出嚟即系撒冧啊，话喂唔好意思，即系冇谂过，即系民情个反响其实几大。即系我咁，即系佢对于呢样嘢咧，我觉得佢哋个系掉以轻心嘅吓，开头嘅时间。咁國內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反對，特別係喺即係福島附近嘅一啲嘅漁民啦，特別係即係涉及到係佢哋個生計係以漁業為主嘅一班人，係基本上好大反對，因為佢哋覺得，喂，你排放呢啲核嘅廢水，甚至乎一啲即係一啲嘅時間係唔短嘅，因為佢講翻咧，其實呢個排放咧會持續三十年嘅嚇，唔係話兩年之後開始就係兩三年就完，唔係係三十年。咁所以基本上對於即係成個日本嘅漁業咧嚇。個影響係深遠嘅，但當然日本政府都有一個叫做即係補救嘅方案啦。佢話：唔緊要，嗱，我哋會有一個嘅即係賠償嘅方案，即係一個基本上係即係設立咗一個賠償嘅機制咧，係俾翻如果受影響一啲嘅漁民，甚至乎一啲相關嘅人咧，如果佢覺得真係因為咁嘅緣故受影響嘅時候咧，日本政府願意啊係盡悉數咧係賠償，甚至乎俾翻經濟嘅負擔佢哋嘅。嗱，當然咧呢一個我可以睇翻就係一個叫做後著，因為佢冇諗過咧，其實日本國內個反對個民情其實都係咁重咯嚇。我諗呢一個係即係日本政府可能開頭時間少少咧係掉以輕心咗一部分嚟嘅。 如果聽阿馮祖健頭先即係即係俾嘅分析裏邊咧，嗱我睇到。如果从科学上边或者系一啲即系有权威性嘅对于呢啲处理嘅方法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基础喺度啦。咁但系咧就喺应对嗰、那个即系譬如民间嘅反应啦、外界嘅反应啊、公关嘅手腕上边咧，就一啲又做得问题喺度啦。咁而家呢个核废水嗰个处理咧，对于即系日本个政府咧，一路咁样落去，会唔会一路都会一个好长时间嘅一个好大嘅政治负担嚟？你觉得？ 其實呢一個政策嘅出台咧，大家都睇翻嗱，2011年就係事故嘅發生，而家已經2021啦，即係基本上係10年時間先即係定咗個方案嚟處理核廢水。嗱，而家核廢水量咧，基本上都好恐怖，因為佢每一日咧排出嚟嘅核廢水咧係140吨。咁而家佢哋喺周邊咧，即係個核電廠附近咧，其實已經即係起咗大概1000个咧啲好大嘅即係啲裝住核廢水嘅容器嘅。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明年咧秋天嘅時候就會所有呢啲嘅容器就會滿曬嘅啦，即係已經即係不敷應用嘅啦。咁所以基本上日本政府去到一個即係叫臨界點，就佢一定要處理嘅。但係當然啦，即係有啲即係坊間都講話唔用呢個方式都得喎，可以用一啲其他方式。但係大家都知嘅，即係涉及到一個好大嘅經濟嘅付出啦，即係嗰個開銷上。咁日本政府能唔能夠係即係做到呢樣嘢咧？嚇，同埋都講啦，佢今次用嘅方式其實稀釋到咧，係比國內嘅標準咧係去即係。大概40%嘅嗰個標準，即係基本上簡單嚟講就係非常安全。佢用嘅即係日本政府嘅解説就話非常安全，非常之係一個係合理嘅水平嘅。但係當然啦，哪怕係一個幾合理、幾安全嘅標準都好啦。民眾相唔相信呢樣嘢咧？民眾接唔接受呢樣嘢？就好似3.11爆發咗之後，日本政府開頭時候都話：喂，唔係咁嚴重啫。整下先發覺唔係，原來係人類史上最大嘅核災難嚟嘅。所以我諗呢一個嘅。擔心咧，其實係即係完全係可以合理嘅，所以即係我諗日本政府咧喺嚟緊嘅時間當中，基本上咧佢係冇一個太大嘅轉彎空間，就係佢要不斷咁去可能要就住呢一件事啦，係不斷公布好多嘅資料啊，公布好多嘅詳情，究竟係點處理啊，處理個狀況點？即係我相信呢個可能係嚟緊咧，自民黨政府咧係可以話係一個即係不能夠去拎走嘅貼身膏藥嚟㗎啦。 即加大個解説或者個透明度係一個做法啦，但其實我想睇翻即係嗰個不信任嘅來源咧，其實係咪都某程度上同譬如以往東電咧曾經有即係可能公布得唔足夠嘅一啲資料有關咧？其實點解會即係有咁多科學嘅一啲專家嘅支持之下，民眾咧都仍然係咁反對呢個排放核廢水嘅做法嘅咧？ 絕對係啊！所以你見到近排咧，其實東電嘅社長咧都即係不斷咁出現咧喺一啲嘅即係公開場合啦，或者甚至乎去到唔同嘅縣當中去解説翻，即係做翻啲支持解説翻，即係成個嗰個嘅流程係點？即係我絕對相信之前東電管理嘅即係福島核電廠啦，係咁多嘅即係由一個嚴重嘅事故變成一個叫災難嘅事故，就係好大程度上因為佢哋嘅即係唔透明啊、唔公開啲嘅資訊啊，甚至乎係掉以輕心嘅。所以我相信呢一個係令到即係民眾對於今次佢用一個 都是一個叫做價位不是很接受甚至乎比較擔心的方式，他們都是想回會不會又產生另一個的即核災難甚至乎一個核的大的事件呢？ 我相信這個是日本政府一定要去加強去做的、即叫解說的部分的、 如果說到即日本政府的一個重要議題呢，可能還要說一個奧運、東京奧運、今個禮拜又有、自民黨的高層在電視節目裏面就說了一些話，就說、其實、不舉辦這個奧運都可能是一個選項，但後來就有很多人出來幫他可能兜回底，說不是、我們都還是要進行的， 他自己都出聲明來到兜回底、 但現實上即個疫情也都是即近期都是有很多反彈、現在即在這個奧運的事情上面、你會覺得即日本政府的處理會、你做成怎樣、你覺得 當然是差啦，但是問題就沒辦法，因為即係呢一排，即係譬如大城市大阪咧，佢嗰個確診人數真係即係加劇咗嘅，所以變咗嚟講，即係其實日本政府面對一個好大嘅困境，就係距離東奧已經係少於100日啦。究竟繼唔繼續咧？繼續嘅時間，即係有啲唔同嘅頭先，即係主持有講到話有啲唔同嘅方案，係咪將成個東奧變成一個冇觀眾參與嘅一個東奧比賽咧？或者好似阿小池百合子咁講？唔係，就翻而家日本國內進行嘅大型嘅體育活動，係限制出席人數係每一次係5000人以下咧。嗱，呢一啲嘅解説都有唔同嘅，即係呢個方案都有唔同嘅即係理解。但係我相信咧，即係更加大嘅一樣嘢就係話，而家俊博頭先嘅支持講嘅就係話，其實唔選擇即係唔舉行都係一個選項嘅。其實係有啲嘅分析就話，佢其實係想放風，就係話就算唔進行呢個嘅東奧嘅時間。最低限度而家已經話咗俾你聽啦，呢個一個可能性嚟嘅，希望真係出現咗嘅時間咧，都唔會引致到一個太大嘅反響。其實大嘅問題，因為 去到而家仲有機會轉嘅。 其實絕對有，因為好多嘅即係在野黨咧，都開始話：喂，你究竟想跌嗱？一時又話會繼續，一時又話可能會唔繼續，都係一個選項。甚至乎都講啦話，要求曬所有嘅參賽嘅即係運動員啦，每一日都要做檢測之餘啦。民眾嘅參與一個方面都有一個唔同嘅方案，大家覺得係好混亂嘅，唔知道究竟你係最後想點，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留一條尾巴好，或者留一個空間咧，俾政府最後一個做一個決定嘅時間，唔會有太大嘅反響喺民眾當中出現，我會係嚟講。 數下手指，其實距離即東奧運都進入倒數100日啦。咁如果而家先至有啲放風咁樣嘅做法咧，咁相信大家之後都要繼續關注。其實未來嗰個走向係點啊？或者下次再同馮祖健再傾嘅時候咧，那個情況會唔會截然不同咧？我哋又要繼續留意一下啦。唔該曬你先。 好啦，咁啊11:30之前咧，我哋仲有多一個環節嘅，咁就講講氣候呢一個大議題。 是啊，冇错。今个星期我哋就请嚟咧黎广德啊，又同我哋讲下咧一啲气候危机有几种论调。 108,000里，风起云涌。 当美国总统拜登今年上任后，好多人以为否定气候变化嘅论调已经式微，国际谈判嘅焦点終於可以回歸到如何尋找方案加快步伐解決危機。可惜現實就不是一帆風順，無論在美國或者國際上都湧現各式各樣的論調，阻撓我們實施應對氣候危機的有效措施。當中危害最大的論調可以歸納為三類。第一類是一切太遲論，這些論調認為氣候災難已經無法避免，政府不應該向公眾提出虛假的希望，反而應該準備大難臨頭，考慮如何自保，這樣意味著大家可以放棄減碳行動，用末日心態來繼續過日子。第二是科技救世論，這種論調強調要真正解決氣候危機，必須依賴一些尚未成熟的技術，例如利用地球工程技術向大氣層噴出化學劑以阻擋太陽能，或者人工碳捕捉技術將使用化石燃料所排出的二氧化碳捕捉之後儲存入地質層深處，又或者是利用核罩變發電。微軟創辦人蓋茨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名為《如何避免氣候災難》，提出不少積極可行的方案，例如廣泛實施碳稅以加速新能源應用等等。但由於蓋茨本人投資了不少前景不確定並且對環境可能有危害的新技術研究，容易令人產生錯覺，以為未來科技足以解決一切危機，甚至令石油企業找到放軟手腳的藉口。 最后亦可能危害最大的是个人责任。大家经常听到呼吁少用冷气、少吃肉、少用胶袋、少揸车、少坐飞机等等，表面上这些都是承担公民责任的应有之义，但有研究证明，当政府或者大企业强调个人行为可以解决问题时，势会造成假象，令公众对于切实有效的政策减少支持。政府趁机拖延立法，不要求电力公司转用可再生能源，又不向大企业征收碳税，结果适得其反，因为个人行为改变的作用远远不及政策改变的效用。知名科学家 Michael Mann 的最新著作将抗衡这些反动思潮形容为一场新气候战争。当环境局长黄锦星不停说不做大嘥鬼，但减碳行动蓝图一拖再拖，大家就明白气候战争早已来到香港。 唔該曬黎廣德啦。咁啊，喺聯合國嗰個框架之下嘅氣候峰會咧，咁有好多政府官員嘅代表，香港亦都有官員去啦。咁亦都有多民間嘅代表嘅，黎廣德係其中一個即係代表過香港咧去參加呢啲峰會嘅朋友嚟嘅。 不過譚永輝頭先咧，我哋聽阿黎廣德講到呢個個人嘅責任論，即係個人行為嘅改變作用，可能遠遠唔及呢個政策改變嘅效用咧。近期有一套紀錄片咧，叫做《海洋陰謀》啊，入邊咧就講好多一啲即係商業捕魚嘅一啲對海洋構成一啲威脅，可能咧都會改變咗大家對於個人行為究竟做到幾多嘅一啲嘅諗法。 裏邊有啲警告，即係提出嘅就話：哇，去到2048年咧，可能啲海洋冇魚食啊，因為即係而家塑膠嘅問題啊，或者個海洋生態等等各樣嘢嘅問題。咁當然亦都有其他嘅觀點嘅。時間非常緊迫啊，我哋嚟到11:30要聽聽新聞啦，轉頭翻嚟繼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白加士街白加士大厦出现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涉及变种病毒。在强制检测的80人当中，找不到确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次在社区发现变种病毒个案，特别关注。今朝同食卫局局长陈肇始通电话跟进，又话变种病毒嘅传染力高好多，系当局讨论整套防疫策略嘅重点之一。被问到本港现时有流入社区嘅变种病毒个案，会唔会影响旅游气泡嘅商讨工作？邱腾华话会同专家讨论防疫措施系咪足够，等大家安心先至会去做。立法会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多名议员关注政府制定选民名单标准。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说，业界内不少具多年历史的团体，例如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地区体育总会等，在修改之后被排除于立法会功能组别的选民名单之外。當局要向公眾清楚解釋相關標，清楚解釋相關準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當局在挑選團體選民的時候，主要考慮團體與界別的關聯性和代表性，能不能夠體現愛國者治港原則等。明白現行的組合未必完全符合業界期盼，但是現時的修訂已經是最好。當局對於有關意見實事求是，目前方案並非不能夠改變。歐盟發表聲明表示，香港10名民主人士因為和平抗議被判刑，是民主空間縮小和自由受到侵蝕的進一步跡象，質疑中國是否會恪守國際承諾，破壞歐盟和中國的互信，並且影響中歐關係。聲明說，在行使受保護的公民權利時，一些人因為非暴力行為而被長期監禁，進一步表明香港的民主空間繼續減少，基本自由受到侵蝕， 重申在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障之下，必须确保包括和平集会在内的基本自由得以行使。前年8月18日的流水式集会案判刑，律政司就海外政客关于判刑所作出的评论发表声明，对于有人公开要求立即释放已经认罪或者经审讯定罪承认所犯过失的被告感到惊讶，指有关要求荒诞无稽，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法和不干预的基本原则。声明说，法庭独立和适当地进行审判受到基本法保障，对法庭的判刑作出毫无事实基础的攻击，完全不尊重法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挤塞，而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近赛马会体艺中学。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现在海宏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的慢线是封闭，咁沿住海亭道西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辆近住西九龙校园理工大学西九龙校园是不能够左转去海宏道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和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一齐阅读好书。 唯一可惜的就是刘宇昌这篇散文只是在60 书信体令到角色可以将一些很难宣之于口的心情。 如果你想通过一本书对一间拥有独特生态链的公司有所了解， 逢星期日下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一分钟阅读精华版。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11:37，陈浩之，我哋跟住落嚟咧，话好几个新闻题目咧，都系同呢个美国嘅拜登政府啦，内内外外嗰啲疫情咧有关。我哋由内到外，由外又翻翻到内啊。 尤其是今个星期咧，美国喺好多外交嘅政策方面咧，有啲人形容都可以话系即系全面咁开展啊，有好多嘅动作啊。咁不过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先讲下一啲美国国内比较关注嘅情况先啦。 就有呢、這、一个黑人啦，或者就种族。公義嘅問題啦，一方面有呢一個蕭曼嘅審訊啦，亦都係近期咧，亦都係有多宗咧，即係黑人男子咧被警射殺嘅案件又發生嘅。 剛才提到的一個20歲的美國黑人青年賴特，其實事發期間他就本身在揸緊車在一個市中心那裡，但就因為一個涉嫌違反交通規例就被警員截查，落車被警員搜查的時候警員就發現他被通緝，於是嘗試拘捕他的時候就雙方糾纏，見到賴特就突然之間就回到車廂，而女警48歲的女警波特亦都係掹咗武器出嚟咧，就警告話會用電槍制服佢，但係咧手中嘅其實原來係手槍，結果咧就開咗一槍啦，令擊中賴特死亡。而頭先聲帶入邊聽到咧，就賴特嘅媽媽都話啦，唔接受警方話事件係意外或者錯誤，要求當局咧百分百去負責，咁亦都係有出席個追悼嘅集會。而賴特過生之後咧，係留低咗一個一歲嘅仔仔，呢、這個事咧都引發咗新一輪咧一啲相關嘅示威。 系啊，咁警方方面咧，就嗰个讲法咧，就系话事件咧系意外嚟嘅。已经解释咧，就警员本应咧系想使用电枪，咁但系就掹错咗手枪啦。咁呢一个嘅警员波特咧，同埋当地嘅警局嘅局长咧，就一同咧系辞职嘅。咁波特咧都喺今个星期中间咧，亦都系正式被捕同埋被控咧二级杀人嘅。在星期四的市长应讯提堂咧，案件咧就会喺下个月咧系再提讯嘅。如果罪名成立咧，佢最高可以被判处十年监禁嘅。 不过讲到即系搞错个电枪同埋手枪嘅问题咧，如果睇翻一啲警政嘅专家就话，一般咧警队咧系会指示咧个指引都会讲明话，警员咧系将个手枪摆喺一个自己惯用嘅手边，可能系右手啦，而电枪咧就摆喺相对弱啲嗰边嘅，咁就防止去混淆嘅。但是原來都有些研究去講翻咧，美國在過去20年咧都曾經發生過18次警員係誤將手槍咧當為電槍的事故，即不幸的事件可能已經即唔係第一單噶啦。 咁呢一宗嘅事件咧，當然都係觸發咗相當多嘅示威啊！咁喺案件所發生嘅明尼阿波利斯市附近嘅一個市郊啦，布魯克林中心咧，一連四日咧係發生咗示威者同警方咧係有衝突嘅。咁有示威者咧亦都係向警察咧係掉嘢啦、樽啊、啲煙花啊，亦都有一啲搶掠嘅行為啦。咁而喺州裏邊嘅其他啲嘅城市咧，星期四晚咧係要实施宵禁添噶，咁暂时知道最少有50人咧系被捕嘅。 咁而呢个事件啦嘅同时咧，其实之前我哋头先讲过话，旧年黑人弗洛伊德啦被白人警员咧俏慢跪颈之后嘅死亡案件，个审讯其实亦都系做紧噶，咁又接连发生呢一啲咧黑人被击毙嘅事件咧，咁其实亦都某程度上咧会为个审讯咧带嚟一定压力啊。 系啊，咁喺案中嘅警员咧，咁而家系接受审讯啦，咁佢引用咗咧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咧就拒絕作證供，咁咧就條例指明咧，咁就因為佢如果冇作證供嘅話咧，就反而控方咧就唔可以喺佢庭上作供嗰部分咧，就用嗰啲嘅供詞咧嚟到去再即係用一啲嘅即係對佢有一啲嘅再新嘅指控啊，或者係用佢嘅供詞咧作為即係對佢有一啲嘅不利嘅部分啊做咗。 不過個案件其實都可能下個星期一啦，或者下個星期咧都有機會有個裁決嘅啦，因為經過一啲專家證人出庭啦，同埋咧控辯雙方係將會喺星期一結案陳詞之後咧，都預計咧陪審團咧係會稍後咧就作出裁決嘅。 系啦，咁讲开弗洛伊德嘅案件，当然亦都系触发咗即系一个非常之大规模，唔单止美国，亦都可以话系全球啦，好多个嘅层面啦、界别咧都有响应嘅黑人的命也是命啊 ，Black Lives Matter 嘅运动啦，咁到而家都未停嘅，咁所以呢一个嘅案件最终嗰个嘅审判嘅结果会系点样咧？大家非常之嘅关注，咁呢个系美国即系、就是、对内嚟讲咧，近期一个相当即系瞩目嘅新闻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关于即系外交方面咧，就系、是、咧美国嘅总统拜登咧，今个礼拜都系宣布咗咧，从阿富汗咧完全撤军。 War in Afghanistan was never meant to be a multi-generational undertaking. We were attacked. We went to war with clear goals. We achieved those objectives. Bin Laden is dead, and Al Qaeda is degraded in Iraq, in Afghanistan, and it's time to end the forever war. 啱啱聲帶聽到咧，就係美國總統拜登啊宣布咧全面撤軍阿富汗啦。而美國咧就將會咧喺5月1號展開咧由阿富汗撤軍嘅最後階段，預料咧今年9/11之前咧就可以完成成個撤軍嘅行動噶啦。頭先喺聲帶度佢就講到啦，話係時候咧要結束美國一場最長久嘅戰爭。而另一邊雙咧都見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咧係去到阿富汗嘅首都嗰度。 係啊，去到喀布爾咧就同阿富汗總統方面咧，政府官員咧會面嘅，咁介紹今次咧美國嗰個撤軍嘅計劃啦。原本咧上一任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係將5月1日咧就定咗個呢個撤軍死期，咁就拜登咧係推遲咗少少啦，好幾個月啦。咁外界都覺得呢一個講出嚟嘅日子有一定嘅象徵意義咧，因為係2011年咧就會係9/11襲擊嘅20周年嚟嘅。而今次嘅撤軍亦都可以講咧係拜登政府咧即係可以話執翻個前期政府嘅一啲嘅手尾啊。咁啊，當然咧，拜登喺競選嘅時間咧已經係有講過咧，承諾過咧會從阿富汗撤軍嘅。 咁睇翻而家目前咧，阿富汗咧就只有3500美軍啊。因為講到話戰爭2001年10月開始嘅時候咧，高峰嘅時期咧，其實曾經咧美國係有多達110,000個士兵係被派駐喺阿富汗境內，不過而家得翻3500名左右啦。咁而拜登就話咧，呢一批士兵咧就會喺限期之前咧負責任同埋有秩序咁樣撤出。不過撤出咧都引嚟另一啲嘅問題嘅。 係啊，咁就當然咧就係阿富汗嗰個內部嘅安全嘅情況啦。咁阿富汗當地嘅一啲嘅保安嘅情況咧都頗靠呢個美軍啊或者北約啦，因為今次咧北約都會同美軍一齊即係撤軍嘅啦。咁另外咧當然有啲嘅分析嘅，咁就話即係除咗話係執翻前政府，又唔單止特朗普政府嘅，咁啊布殊政府時期啦，即係開展咗呢個對外戰爭啦。咁當然今次阿拜登宣布撤軍之前咧都有親自打電話俾阿布殊總統啊，咁呢個即係話將呢個阿富汗戰直頭係 close file 啊嚇，結束呢件事啦，咁就結束咗，咁係咪將嗰個外交嘅重心啊一啲嘅咧就啲精力咧就擺去一啲嘅地區咧？有啲人覺得會擺多少少咧喺亞太地區啊，包括咧就覺得中國同俄羅斯咧都係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對手咁講啦。 在这一方面可能就是 close file 有个终结，但是可能对于阿富汗的人民来讲就是另一个的开始。因为讲到美国的撤出行动，其实有机会就令到阿富汗的安全部队是失去了美军的支持。那究竟是会对阿富汗的军队的士气造成什么的打击呢？而且看一些外媒，譬如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就也有讲到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美国的一些军事能力，如果阿富汗的政府是真的要同塔利班去作戰的時候，塔利班的作戰經驗很多時都會比政府軍豐富，而裝備方面也都比較精良。都有人擔心美軍撤出之後，塔利班會不會死灰復燃，除了說阿富汗會不會重新陷入內戰的困境，恐怖的襲擊會不會增加之外，都有很多方面這些憂慮。也都有些分析去說到，就是說會不會其實有機會在美軍撤出之前是可以跟塔利班談到一個所謂一啲外交嘅協議，就講明話如果係出現咗一啲恐怖襲擊嘅活動之後咧，其實美軍係有權再重新進駐當地嘅話咧，就能夠更加確保當地一啲安全嘅穩定咧。 睇睇你個新開始會帶嚟一個點樣嘅變化啦？我哋唞啖氣，轉頭翻嚟繼續。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一起打开 旅游乐园水上特色活动事件簿， 正所谓上山能走， 咁佢哋三位又可唔可以出水能游呢？ 欧海星 喜爱户外活动嘅佢，水上玩意当然难唔到佢啦，可以尽情发挥。 柳莲 唔好睇佢肥肥白白啊，水上活动原来佢都乐于尝试噶。 仙牛 朋友一起玩，佢咪随意试下咯。 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见 古今风云人物，南唐后主李煜。 契丹人咧喺中原称帝失败呢个咁嘅局面，如果南唐唔系陷入咗呢个闽国嘅泥沼之中咧，亦都有机会插手嘅。 咁但系大肥肉唔打，就向边境冇乜发展嘅地方去出兵咧，其实真系有啲不智。 古今风云人物，南唐后主李煜，主持张伟国、曾卓然。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我哋两个有一唞啖气啫，真系。如果你话处理外交嘅事务，好似美国政府咧，而家呢个议程咧密麻麻啦。头先我哋讲咗部分，就即系一啲可能系中东方面嘅政策多少少啦。未讲晒，因为翻嚟继续。咁就一样嘢就系伊朗嘅核问题。咁啊，核协议喺前政府咧，即系奥巴马美期，拜登做紧副总统嘅时间咧，就同伊朗啊，同欧洲嘅方面咧，都系有一个核协议。咁但系咧，就喺上一期嘅政府就殺咗，咁但系而家就有一个叫做挽救嘅过程啦。咁喺呢个过程之中，亦都有好多波折嘅。 上个星期都同大家简略讲过话，而家核协议喺维也纳嗰边都举行紧啲会谈啦。咁其实今个星期都仲系继续嘅，但系咧就似乎冇乜进展啊。但系反而另一方面咧，我哋见到有两个咧喺伊朗嘅动作咧，就反而值得大家关注。即系一方面会谈冇进展，另一方面咧伊朗又有所有动作。咁首先不如讲下一个今个星期国际新闻都比较关注嘅一个核设施啦。纳坦兹嗰边咧有个核设施，之前咧亦都系据报发生爆炸，破坏咗一个咧内部独立供电嘅系统，而呢个系统嘅供电咧系俾地下嘅离心机嘅设施嘅。都有伊朗官员透露话咧，数以千计嘅仪器系受到破坏啊。 伊朗嘅外交部长咧就将个矛头咧指向以色列啦，就话咧系以色列策动嘅袭击，并且宣称咧会作出报复。以色列方面咧就冇回应。咁据报咧，以色列有情报消息就话呢个系一个网络攻击行动嚟嘅。 咁冇錯。咁而講到呢一個核設施咧，其實咧佢就即係都會提煉一啲濃縮油啦。咁見到今個星期有另一個新嘅講法咧，就係嚟自伊朗原子能組織主席薩利希，佢就向國營電視台就話咧，呢一個嘅納坦茲嘅核設施咧係開始提煉純度為60%嘅濃縮油，並且每個鐘頭9克嘅速度提煉。咁其實60%嘅純度係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咧？ 这个是一个简单理解为可以是制造武器的一个门槛了。 其实这个纯度呢是伊朗至今呢是提炼浓缩油的最高的纯度来的。如果说之前呢都是20%，看回个核协议的限制呢 ,2015 年的核协议的限制呢更加只是3.67%，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到呢 60% 是一个挺大的数字啦。 是啊，正式如果做核武级的浓缩油呢就要去到90%的。那现在就向着那个门槛呢来到去个方向去行啦，咁大家就当然相当关注啦。咁当然又楞翻头先嗰个，伊朗就话系以色列咧就攻击我嘅核设施，咁有啲人觉得即系关联起两件事上嚟啦，佢就提高呢一个嘅炼纯度啊，嗰、那个浓缩油嘅炼纯度咧，有一啲嘅回应，咁又发生喺咧喺维也纳嗰度咧系尝试啦，咁将呢个美国同埋伊朗咧拉埋，大家会形容为一个间接会谈，睇下可唔可以将个当年嘅核协议咧系俾特朗普政府咧即系话取消咗嗰方面咧，即系再摆翻上嚟咧，咁就有多啲嘅波折系产生咗咯。 是啊，不过之前都讲过啦，其实要真係个会谈傾得成啦，即係伊朗嘅前提都话希望美国係可以放宽嘅一啲制裁啦，咁之前美国都预告咗嘅，但係实际有啲咩呢咁都要继续观望啦，都要睇嚟要撤销咗一啲实际嘅动作呢，大家先至有个谈判嘅空间啦。另一方面呢，伊朗国内亦都係啦大选在即啊。 係啊，咁呢个亦都係会令到伊朗嗰个本身的路线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究竟他们这两方面在选举方面的表现会是怎样，到头来又会影响回外交的方面是怎样，就大家有很多问号。另外一个必须要跟大家跟进的就是乌克兰边境近期在俄罗斯方面大幅增加了兵力，是派到去乌克兰边境克里米亚地区，那里就引来相当大的一些担忧。 谭永辉，原来其实数数手指呢，即是俄罗斯是进驻了克里米亚都已经差不多7周年了。咁呢个时期又突然间见到有好多嘅兵力咧，突然间进驻喺乌克兰嘅边境啦，同埋克里米亚嘅地区。其实个原因系点？啲分析系点咧？ 俄罗斯咧就好似冇乜公开讲咧，即系嗰个增兵行动嘅原因啦。咁但系外界咧就有一啲嘅关注，就系话佢究竟系一啲虚招，即系打波都会做下假动作啦。其实系有第二啲意图啊，其实真的预备来一场即较大规 模嘅衝突咧？嗱，事實上亦都唔單止俄羅斯嘅，烏克蘭嗰方面咧，喺自從2014年嗰次嘅衝突發生之後咧，其實一路咧都係加強咗，無論係人員啊、人數啊，或者係呢個軍備嘅裝備嘅方面啊、武器啊，都係大家都即係有一啲嘅準備啦，大家會認為。咁但係咧，就今個禮拜嗰個其中一樣嘢，大家最關注就係俄羅斯同烏克蘭分別都舉行咗呢個軍事演習啦。 嗯、 另外都有報道咧，留意到美國嗰個取態啊、動態啊，咁就有嗱報道就係講咧，係佢哋按機制啦，或者嗰個做法咧，就係知會咗土耳其，就會派兩隻軍艦咧係駛入去黑海。咁呢個俄羅斯一定會覺得會令個局勢升溫㗎。咁但係呢個報道咧都係冇得到即係事實嘅支持啦。咁但係啲報道就其實係諗住做，不過咧可能考慮到嗰樣嘢咧，就而家唔駛入去住，但係其實係知會咗土耳其會做嘅。 嗯，睇嚟未來其中一個重點都係喺落喺黑海嘅一個地域上面嘅一啲安全或者軍事部署嘅問題啦。因為烏克蘭之前都指控就話俄羅斯係限制緊黑海部分水域嘅一啲航行嘅自由啊嘛，咁而今次又见到美国有所动作，咁未来嘅局势会唔会升温咧，都要密切留意一下。 系啊，美国嘅喺呢一个议题上边咧，美国嘅讲说话嘅语调咧就似乎系想降温嘅，咁但系当然啦，有其他嘅部分啊，例如制裁俄罗斯，阻吓佢哋一啲有伤害性嘅外交行为啦，包括即系旧年美国选举指控，即系美国指控俄罗斯系有一啲嘅介入啦，咁呢个制裁今个礼拜咧亦都系扩大咗啲啦，咁所以其实有好多方面嘅发展嘅时间非常紧迫，我哋仲有一个环节要带俾大家噃。 冇错啊，就系、是、最后咧嚟到我哋同事咧王静制作嘅一个人物档案嘅环节咧，今个星期带大家去到孟加拉。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孟加拉跨性别新闻主播希希尔。 Assalamualaikum, aaj Antarjatik Nari Divas。 今年三八妇女节。29岁的希希尔在孟加拉商业电视台上字正腔圆，一字不漏地完成三分钟的新闻快报。他首次亮相后激动到喊了出来，终于圆梦。他更加是孟加拉首位跨性别新闻主播。希希尔的经历可以说是很典型，他在一个传统伊斯兰家庭出生，至少就跟女仔比较投契，饱受恶意攻击和辱骂，表现阴柔的他被指精神失常，但最难受莫过于家人的排斥，父亲说他是家族的耻辱，并且不再跟他说话。他毅然离开这个家，从孟加拉近海南部城市搬到首都达卡，期间他一边接受跨性别荷尔蒙治疗，一边服务跨性别人士和移民的慈善机构，在性别平权上发声，亦都在过国家人权委员会工作。跨性别的身份未有限制他的事业，2007年起他在剧团做演员，参与多个国内知名的制作，崭露头角。同时他又是一个配音员和舞者，最近他更上一层楼，获邀参演两部电影，其中一部饰演女足球教练。面对排山倒海的侮辱，直觉话他知知识就是力量。今年一月，他开始攻读达卡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课程，亦都开展了在电视台的兼职工作。在没有新闻相关经验下，经过几星期密集训练，他终于踏上主播台。希希尔事后接受访问，说首次报道新闻紧张到震，但是他告诉自己知必须克服这个终极的考验。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希希尔的样子，而且是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的特别节目中有出镜机会，无疑是对很多仍然躲在暗角没办法活在阳光下的跨性别人士的一种鼓励。他有一个梦想，集合有志成为舞蹈员、演员和传媒工作者的跨性别人士，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事业，并唤醒社会对他们在追寻梦想时的重重障碍。他说，我们应该注重人的能力和才华，而不是他们的性别身份。 唔该晒王静咧，同我哋讲咗希希尔嘅故事啊。其实睇翻孟加拉咧，而家原来有大约150万个跨性别人士。咁喺2013年嘅时候咧，孟加拉政府已经系承认咗喺议员嘅生理性别以外啦，跨性别人士咧都系有佢哋独立嘅法律地位嘅。而5年之后咧，佢哋都有个投票权噶。不过咧，遗憾嘅系某啲嘅殖民地时期咧，遗留嘅罪行咧仍然系可以将同志定罪啊。 好啦，差唔多结束今期嘅节目啦。咁啊，短短啲时间咧，听一只歌啦。1969年呢个民权运动非常高涨嘅时期 ，Sam Cooke 嘅呢一只，咁啊喺低迷嘅日子都要对未来带有盼望。A change is gonna come。 Just like the river I've been running ever since.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I know a change gonna come. Oh, yes, it will. It's been too hard living, but I'm aTo die. I don't know what's up there beyond the sky. 这个歌咧，即系讲嘅 change 嘅改变咧，都系社会公义啦，特别系种族嗰方面啦。因为Sam Cooke自己咧都有啲经历啊，佢喺洛杉矶订个酒店咧有预订咁，但系都因为个肤色问题唔俾佢入住，咁佢又唔肯离开，咁啊俾人拉咗坐监。咁啊，佢亦都系受到一啲嘅启发咧。Blowing in the Wind 呢个歌咧，即系佢觉得Bob Dylan 写完呢歌之后，佢哋觉得我都想写翻只即系激励人嘅歌，咁啊写咗呢一只咧 ，A change is gonna come， 改变咧总有一日会到嚟嘅吓，可能唔系而家。呢个歌发表1964年，咁啊发表冇耐咧，佢33岁嘅年纪咧就已经离开呢个世界啦。结束今期节目啦，拜拜。 拜拜。